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下午，作为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艺术节的参演剧目，汉字变奏曲在中国儿童假日经典小剧场上演，30多名孩子和演员围在舞台的山边，齐心协力表演愚公移山当中的移山环节，而整个剧场更是座无虚席，孩子们在精彩的演出当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是孩子们开启暑假模式的第一个周末，除了第八届儿童戏剧艺术节的演出之外，第四届童书博览会、中山公园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北京音乐厅打开音乐之门系列活动、北京阅读季、夏月山、香山奇妙夜探索活动、北京玩博会等等，都推出了面向孩子们的暑期主题活动。昨天，北京展览馆内的第四届童书博览会现场人流涌动，这里既有爸爸妈妈带着的学龄前儿童，也有结伴而来的中学生。博览会现场有可以动手实践的科学实验站，也有科普大讲堂，还有充满童趣的米奇时光走廊，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了现场孩子们探索科学的热情。昨晚，致敬贝多芬经典钢琴三重奏音乐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这是一年一度的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的现场，由张嘉林、张晶野、宋昭组成的基因三重奏演奏了土耳其进行曲等3首贝多芬的经典曲目。昨天，第三届法国带书出发阅读节中国站来到了北京77文创园，在法国艺术家的指导下，参与者共同体验了亲子阅读与艺术创作的快乐。来自丹麦的多媒体舞台剧《安徒生童话》将于本月26号到29号作为国家大剧院儿童戏剧季开幕剧目上演。丹麦著名导演斯蒂恩·科尔纳将科技与童话完美结合，融合杂技、舞蹈、影像、动画、音乐等艺术手段，将《安徒生童话》世界里的6部经典故事有机串联，打造了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国家大剧院将于本月18号到22号推出由法国作曲家夏尔·古诺创作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以纪念这位法国著名的作曲家诞辰200周年。这个版本特邀法语歌剧指挥翘楚帕特里克·富尼耶执棒，世界著名导演斯特法诺·达波担当导演、舞美设计、服装设计、灯光设计和编舞，歌唱家梅丽莎·波蒂、米哈埃拉·马尔库、弗朗西斯科·德穆洛、玉永昭等歌唱家将轮流上阵。昨天下午，电影《阿修罗》发布消息称，经全体投资方决定，电影《阿修罗》将撤档停映。突然撤档，片方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影片由吴磊、梁家辉、刘嘉玲等人主演，上映3天票房不足5000万。对这部号称投资7.5亿的电影来说，显然不够理想。由市之玉和执导，中川雅也、安藤英、松冈莫优、佐佐木美杰、树木希林等人主演的电影《小偷家族》昨天宣布将于8月3号在我国公映，影片同时发布了火花版中国定制海报。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五环来广营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一的固定单元。周一我们是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了书房板块。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书房板块邀请到的这位嘉宾，这个千呼万唤啊，就是我们的粉丝微博粉丝群里面有人上周就问我说，你好久没有请那个谁和七千蛋啊，我说怎么问的这么及时呢，下周一就请他。欢迎我们的职场专栏作家七千。 Hello 大家好，我是作家七千。 有人说了，上午好，打卡等待中，等什么呢？等七千给我们讲讲职场的一些规则。好久没有来了，大家都很想念你啊。我们的这个微博里面有朋友说要买一个新的小本本记下你今天说的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也可以记在以前的小本本上，是记完了吗？为什么要买新的呢？跟大家说啊，第一呢，我们出于环保的这个需求来说，不建议每一次七千来你们都换一个本来记他说的话。第二呢，是你都记在一个本上，然后他说的这些职场上面的技巧啊，包括提升自己的一些方法，这样你想起来温故而知新嘛，对不对？今天七千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职场上面的问题，然后解决的方法。 今天呢，主要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职场上的霸凌一些处理和一些自我防护的一些措施，因为这个也是最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七千职场物语的后台里面很多读者高频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职场霸凌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可能在校园里面存在霸凌，然后呢，在一些可能更低级的一些低幼的这种环境里面会存在霸凌，但其实在职场领域里面，尤其是0到5年的这个阶段里面，你刚工作要融入环境这个阶段，其实也充斥着很多霸凌的一些事件。可能你5年之后的话，由于不断的在训练自身的素质，慢慢的就可以处理好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会更合理的去应对它一些。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这个霸凌的话题还是一个比较敏锐一个常见的现象。 说霸凌这两个字，很多人就觉得跟校园啊这个可能联系的比较紧。其实说一个更直白的，就以我自己的理解跟七千来探讨，我觉得就是受欺负了。 对， 就是我觉得不公平，我在这个公司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这个不公平可能是来自于同事，也有可能来自于你的上司。 对对对， 这个确实啊，就是刚刚入职场5年以内，我周围现在也听到一些小朋友在跟我说，基本上都是5年这个坎儿还没有到， 之前，会有一些职场里的抱怨，也会有一些职场里面想不明白的事儿。 对， 这都算受欺负了。 对，这个的话，其实都算是。都算是一种应激反应不当吧，因为一些原理啊，然后以及一些方式啊，没有去了解很清楚，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五年之内的话，就是人会产生一些非常尖锐的一些矛盾的问题啊，可能工作五年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在这个环境也很熟悉了，你对人对事的方式也渐渐熟悉了，你对这个东西呢，它就会慢慢的你的应激反应就会变得更加成熟，我们所说处事的态度更加成熟了， 哎，就是有点儿。处变不惊的感觉了，更淡定了。五年之后，所以我最近也会跟一个小朋友说，我说，现在你当然会遇到职场上的各种各样的不顺利哈，看似不顺利，但其实这都是一个过程，每一个人在职场里面都会经历。我们以五年为期，好不好？啊，到了五年我们再来看，依然不喜欢这个环境，不喜欢这份工作，我支持你换。但是五年之内，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如果你依然觉得在工作当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受到了霸凌，受到了同事的排挤，怎么办？还有他的表征都有哪些啊？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来自同事，来自于上司。今天七天还说，我好像给自己挖了个坑，就是说到这个不公平的待遇来自于上司这个事儿，好像就不太。你觉得这个不太好讲的部分在哪里？ 就是因为呢，那个从一个公司的组成逻辑来讲啊，它是一定要有一部分的一些内容是要高度的去服从你上司的一些管理的。但是呢，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因为中层他的管理思想、高层的管理思想和底下执行人员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讲起来呢，可能会有一点揭秘公司的组成这样的一个感觉， 揭秘上司的想法。 对对对， 我们作为职场新人也好，或者是在五年上下这样一个马上就要迈过去这个坎儿啊，在这个坎儿前后的人，其实也很想要知道我的上司到底在想什么。是不是我哪儿做的不对，我们也要从自身找一些原因，再去分析一些客观的因素。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职场不公平待遇也有话要说，想要问到七千一些问题，说我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可能遇到了哪些问题，算不算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能怎么办，接下来要怎么应对，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跟我和七千互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北京户口的北漂，你在我们的群里面那么热情的欢迎七千，怎么现在没声儿了呀？是把小本本掏出来了以后认真的在记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吗？如果想要跟我们互动啊，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表征吧。这个不公平待遇都大概会有哪些表征出来。 好，我们先从最开始说，我们在职场里面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吧，就是犹豫不决的个性。你会发现呢，在职业里面，尤其是在职场生活里面，什么样的一类人是最容易被同事所疏远，被上司所怀疑能力的人呢？就是相对来讲，他的性格之中犹豫的成分比较大啊，犹豫不决这样的人会非常的啊遭受到这个我们说比其他的人更容易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在我公司在招聘啊，在这个过程里呢，就会有一些比较优秀的这种面试者，然后的通过一轮 HR 主管的面试，最后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之后呢，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面试的我们所说的这个面试的人员，可能因为他年龄比较小大多数都是九几后，他们在看到你的时候呢，第一时间他是有一种惶恐的心理，他希望的是他希望是在想说这个问题我要怎么答你才能满意呢，但是在无形之中呢，他就表现出来自己没有自信，很犹豫，对这份工作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么去做。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也听到过很多这个面试的一些90后，他们对我的一些倾诉吧。那比如说呢，有一个女孩子，她向我倾诉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她说我从小 到大就特别不善于处理跟外界的人际关系啊。在我的这个高中的时候，我的老师不喜欢我啊。在我大学的时候呢，我的室友一直都在排挤我，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那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作为这个公司的这个我们说就是高层的管理，或者说作为这个公司里面我们一个要招聘人进来的人，我们第一个想法可能跟普通他的朋友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他的朋友听到这些话可能会给予他同情啊，然后可能会给予他很多的鼓励，但是作为一个公司要招聘你的人，他听到这句话，他首先会怀疑的是你来了之后你的人际关系会怎么样，其次就是你如果是这么不自信的一个状态，那么你的能力是否是足够的。那这些呢都会造成一个招聘你进来的一个人的本身的怀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常我们在职场领域里面看到一些同事也会疏远他，上司也会怀疑他的人，他的有一个显性的特征，就是他做这件事情他是很犹豫、很瑟缩、很胆小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在过去校园遭受到霸凌的这些孩子们，他们也是这样的啊，他们也是做事情很犹豫、很瑟缩、很胆小，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会吸引到很多啊对他们这样的行为不满意的人，对他们的一些无意之中的这种霸凌的行为。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表征。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很多人为什么他会遭遇到职场霸凌或者说职场不顺利的地方呢，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这个事情的因果。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面试的女孩，她如果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就说哦，原来这个上司是这样想的，那她就知道我在面试里的时候，我不能够把我的面试官当成我的朋友，我不能够向我的面试官倾诉很多我过去不顺利的地方。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她就会表现得更加成熟，她就会知道哦，原来这是一场面试，这场面试里面他们更侧重的是想知道我有哪方面的能力，而不是我的成长故事。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到第二种就是说遭受霸凌和遭受不快乐的这种职场经历的人，他也有一个共性，就是他看不出这个事情的因果到底是什么。我们经常发现刚入职的小朋友，或者说刚工作两三年的这样的人，他在职场领域里面他就会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他不知道老板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而且可能很多负面的情绪是自己加给自己的。这个是我们所说在职场领域里最容易遇到问题、最容易吸纳霸凌的人，他们的两种特征。那第三种特征其实是一个我们说在正常来讲不太可能会遭受霸凌，但其实在职场领域里面最容易被霸凌的就是这一类人，就是性格非常强势的人。我们说很多人就是他在做到中层管理者之前的时候他的性格特别强势是一件非常减分的性格。比如说我同一批入职到大公司的这些人的话，我们都是同一批的进来的这个应届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吧，那他的性格更强势他的这个表达的话更是有这种统筹感，我们看上去好像他的能力会更强，但其实呢在这个过程里他会无形之中的跟周围的人树立一个屏障所以说你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他们表面表达很强势，喜欢以我作为开头喜欢强调自我的正确性，比如说这件事儿就是我认为怎么怎么样那这样的人你经常会看到他是一个很强势的人，可能周围的人呢不太敢惹他，你会觉得这样的人他不会在职场里遭遇霸凌，而恰恰这样的人是最容易遭到霸凌的。因为呢他比他更高一层的人呢，他不会说让我下面的人就保持这样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它不利于对下员工的沟通，所以他的高层一定会不断的给他施加压力，那会让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调整。在这个过程之中，他调整的过程之中，他的下属也会因为他的一些强硬的态度而表现出不满，但这种不满可能不是直接的表达。所以这样的人，你看上去他很强势，看上去他能力很强，而恰恰他在职场里面是最容易被霸凌的一类人。 而且这一类人听起来，就像你说的，同时期进到公司的人你表现出来这样很容易被排挤就是同事们不喜欢你 跟你平级的人，包括跟你同龄的同时期进入公司的人，会没有那么喜欢你。这是不是我们常说的不合群的一个概念？就有些人说，我好像觉得同事不是特别的喜欢跟我一起交流呀，就是不工作的时候大家好像就疏远我，就显得我很不合群。这一类人也要分析一下，是不是因为自己一进入到职场就表现出来一个很强势的状态。 对，因为很多文章，自媒体的文章里会写，他说什么不合群就是代表有性格啊之类的， 或者代表你的能力更出众。 对，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导向。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环境里的，你要摸清楚这个环境里你生存的规则。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是一个公务员体系里面的一个工作者，那么你就要按照公务员这一套体系去生活，因为他这个里面给你制定了一个晋级的标准，一个让你能活得好的准则，让你能为人处事的方式。那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以一种外企的这个工作者的这个环境的准则去要求自己，那么你在这个环境里就一定不会活得很好，你的工作一定不会很顺利。那相比之下呢，比如说你自己是一个外企类型的这么一个人才，那你比较喜欢的是这种我们说的这个外企里面的这种流程分明啊，以及呢我们外企处事的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要高逼格的这种方面的这些流程和这种处事的方式。那如果你习惯了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你就要研究透说在这个环境里面它的规则有哪些，你一定要按照你所在的这个环境的规则去向上去发展。你不能说我本身是一个可能在几个几线城市的一个小城市里面，然后我完全按照一种可能是更高阶的互联网公司的这种规则去对待我周围的这一些可能是做公务员体系的同事，那样的话你在这个环境里你就变得势单力薄了。所以人在环境里面成长，那这个环境的规则是什么，你只要遵守这个规则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环境里活得很好。那你不习惯这样的规则，你就可以换到下一个环境里去。但是你不换环境，你说光是不合群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肯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为什么说第三种，我们刚才说了三种情况很容易遭受到职场霸凌的一些问题，那第三种呢，就是你自己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很个性很突出，然后但恰恰你不适合现在你所工作的这个职场环境，不妨考虑换到一个可以接纳你这份个性这份突出的另外一个环境，另外一个职场的规则。还有人在问到说，校园霸凌难道不是因为学校的恶霸吗？你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应该适用于职场吧。那职场霸凌难道是因为职场上面有恶霸吗？我们下半时段请七仙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同时怎么去应对我们在职场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呢？一小段广告以及半点报时之后马上回来，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工匠汾酒系列之一制曲篇，一摄氏度的守候。夏秋之交，中国北方的天气依然燥热，山西杏花村的平均温度接近30度，对于汾酒厂的制曲工人来说，这是一种极大考验。他们要在近50度高温的曲房待上一整天，为的是一摄氏度的守候。两名酿曲师已经苦苦守候了5个小时，他们还要在夜色里等待更长时间。凌晨2点，大师傅像老中医一样，又对曲块把了一遍脉，捻着手指，带着笑，对徒弟微微点头道：“这一度终于降下来了，不枉我们的等待，关窗吧。”至此，7个小时的守候终于结束了。对于汾酒人来说，一摄氏度的守候就是为了求得那1两好曲。王师傅是汾酒厂普通的一名酿曲师，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班却从来没有准点，而在曲房里耗到清晨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王师傅看了看表，已经下午6点了，又摸了摸曲块，知道今天按时下班是不可能的了，直到温度降下来还得有一段时间。王师傅决定先去把已经湿透的马褂换下来，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中西医结合，皮肤病一转，您要领6868-5858 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一，每周一呢，我们都会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在书房这个板块来跟大家聊天。那今天来到书房板块的是好久没有来做客的职场专栏作家七千，再次欢迎七千。 大家好，我是七千。 果然啊，刚才我说要记录你说的问题的这一位同学呢，已经发来了他的三大段。就因为我们评论可能微博上面也有数字的限制吧，所以就一次都不能写完他的问题。我们待会儿来回答一下关于他可能也觉得自己受到了一些职场上面不公平的待遇。那今天呢，我们跟七千一起来聊的关于职场的话题就是，如果你遭受了职场霸凌，可能还不自知啊，你只是觉得哎，我待在这个环境里怎么就不舒服呢？其实你已经遭受到了职场的不公平的待遇，职场霸凌，但是你可能还不知道，不清楚到底原因是什么。有主观的原因，可能也有客观的因素在里面。今天呢，七千会跟我们分析一下，同时给出一些建议和方法。想要一起来聊天或者是咨询七千一些关于职场上面的问题，不公平待遇啊，受到不公平待遇之后处理方法的问题，可以继续的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先来回答上半段的那个问题，说校园霸凌难道不是因为学校里面有恶霸？其实这个问题放到职场里面也是一样。 对， 我受到了职场霸凌，难道不是因为职场上有坏人吗？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对，就是很多人会认为说校园霸凌是因为学校里面有流氓，有这种恶霸，所以说才这个有这种霸凌。但其实这种霸凌它也是双方的，第一种呢是首先它是有恶霸的，第二种呢就是你会发现恶霸它不是说欺负所有人的啊，它是专挑一些性格上比较软弱的人去欺负，因为他呢已经认定了说这样的人呢他是不会反抗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校园霸凌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坏 的人更坏，而好的人更软弱，所以这个的话呢就促成了一种矛盾差，产生了校园霸凌。那职场霸凌也是一样的，职场霸凌呢它其实也是源于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坏的人啊，我们所说的更强势的这一部分的人呢，他们呢料定了一些人啊，你即便是对他做了一些事情，他也没有一个相应的正确的反应，所以说呢他就会相对来讲的话呢就会在这个方面去刺激你。那举几种啊我们在工作里面可能常见的一种霸凌的行为和霸凌的现象。第一种霸凌呢可能是来自于你同事言语的霸凌。这种言语的霸凌呢可能是说，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当你觉得啊某一样东西非常非常好的时候，某一个项目做得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你的同事一盆冷水泼过来说啊，这个项目啊就是我过去做的一个特别小的，连我们最低水平都够不到啊，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有一点尖锐的话哈。那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啊当你在说到一个什么样事情的一个情况之下，或者说呢当你被你的领导表扬了啊，你周围的同事排挤你的时候说，哎，这么年轻就是被领导表扬，显得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做一样啊。那这些其实就是， 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呢？ 对，那这些呢就是这个一种来自于你同事的霸凌的现象。 真的很容易在职场，我指的这个耳熟啊不是说我在职场上面听到过，是我真的听到过不止一次我的同学，因为大家都进入职场时间差不多，不止一次听到我的同学我的朋友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哎还不错的一个项目，比方说完成了啊，然后很高兴，那突然同事就来，这也值得高兴，我们八年前就做过啊，他怎么办，我怎么接这话，或者是你自己内心就这个时候就很难过很不好想。 对，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职场中的霸凌呢有一部分就是言语上的霸凌。这种言语上的霸凌可能来自于某一天啊，你的一个同事这个气冲冲的跑过你来说，哎，这个东西你怎么就没有做好。其实呢他其实完全可以在电脑上啊不动声色的对你说，哎，这个东西你应该去把它做好，而不至于说啊跑到你的面前拿着这个文件当着办公室所有的人的面啊来对你说这个东西你为什么没有做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的职场的霸凌的行为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身边已经不知不觉的产生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分析一下这种行为是怎么样来的啊。刚才我们说了三种啊被比较容易被霸凌的个性啊，接下来我们说三种被霸凌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说最常见的一种，周围的同事对你的言语霸凌。第三种呢，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哎，有一种霸凌呢它是跟经济挂钩的，它不只是说周围的同事，可能你的上司举个例子啊，说今天中午想吃午饭，那谁你帮我去买一下，买完之后呢这个钱就没有给到你啊，可能这一个月都让你去帮他买饭，但是这一个月的钱都没有给到你。 这个情况在北京女子图鉴就是里面当时戚薇那个角色就是这样，就是她刚刚开始当一个公司前台的时候，所有人都让她寄快递啊，然后让她去取这个送餐，但是呢就是涉及到要付钱的问题，然后她一个月下来就发现没有一个同事给过她钱，然后就一怒之下做了一个 Excel 表，然后挨个去找同事要钱，这样子。你看，哎，这也算行为上的，我们第一种情况说的是言语上的霸凌，这个就算一种行为上的霸凌。 对，而且呢我听过最夸张的一个读者啊，他来自一家非常知名的地产公司，而且他是在广州的总部。我们说地产公司可以说是一个高 up 值的一个行业了，我们都觉得说在这样的公司里面的话呢，那你的薪资也很高，你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待遇也都很好，他又做到了总裁办的一个位置上，那可以说是离总裁也比较近的一个地方了，他是一个秘书。那他呢在我们的这个每次在这个七千职场物语后台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很严重的现象。他说呢，当他有一次出国啊出去玩的时候，他的领导说你帮我买一只包，然后呢就帮他买了这一只包。买完这一只包之后呢，他的领导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个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你看我这样吧，我每个月给你一些怎么样， 分期付款。 对，但是这个时候你想，他只是一个底下的一个人啊，他的领导跟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呢，他也不能说什么，对吧？那这个情况只能说就是说这个领导他在做事上不是很成熟，但是无形之中呢，这个给他垫付钱的人就变成了受欺负的人。 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这个跟经济挂钩的东西呢是很明确的一种霸凌，比如说让你去做什么事情但是不给你钱啊，然后或者说呢就彻底的不提这件事儿。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会陷入到一个负面的情绪里面，这个负面情绪就是说比如说买一个外卖可能一次就十几块二十几块，你也不好意思跟你的上司说，哎，这个你把钱给我，对，你说了之后显得你很小气，但你不说你就是在遭受霸凌。 而且不说你自己会，就像你说的积蓄负能量，你继续一天两天三十天六十天，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够坚持这样子积蓄负能量下去，总有一天会爆发，那这个爆发要不然是向内的，要不然是向外的。 对，所以这个呢是第二种我们所说的在职场里遭遇霸凌的情况是跟经济挂钩的，第三种在职场里比较常见的霸凌的情况呢是跟你的战队挂钩的。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说在一个公司里面，尤其是可能这种北京的这种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它是分为很多的我们所说的很多的派系的啊，尤其是中层和中高层的管理者之间，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这个中高层高层撤掉了之后啊，这个公司里面的人力也好啊，这个整体的调整也好，就会把这个高层非常信任的人遣散开，啊，那可能这一条业务线就都要遣散开啊，那就要换成新的人，新的一批人选。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你可能在你入职之后，你就是做的这个岗位啊，你就是跟着这个人啊，对吧？你什么也没有做，但是慢慢的呢，你就发现周围的人排挤你。他排挤你的原因是什么？大家会觉得你可能站错队了。 啊，就是莫名被边缘化，但其实自己也没有过什么站队行为。 对，只是说因为你做的这个事情啊，你领的这份薪水，你就是在做这件事儿，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也是下一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职场霸凌里面会面临的一个问题。职场霸凌里面，其实呢，职场霸凌它是在很多方面都会有的，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霸凌就是你入职之前 HR 对你的霸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很多读者他在这个自己的就是这个我们的倾诉框里面会说到一些自己被 HR 霸凌的情况啊，但是可能是说因为 HR 每天要见很多很多的人，可能什么样优秀的人都见过，那有一些可能他找工作很不顺利的人，他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他就会表现的自己很优秀，可能要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这个薪水，但是 HR 就会说一些话，就是你这个年纪就是你还不配得到这样的薪水哈，就是这一些可能打击别人自尊心和自信的话，这其实已经算是一种霸凌了。 这也是言语上的一种霸凌。 对对对， 其实说到又说回到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会聊到北京女子图鉴这部剧啊，就是我们这个微博上面就有人说了，昨天也听到了这种神奇的抱怨，一开始觉得在经济上的霸凌太低幼了，但是没有想到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事儿存在。我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也是在想，我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说他三观不正，是因为有很多的事情你真的没有见到和经历过，所以你会觉得这么夸张吗？有必要这样吗？你会觉得编剧有一点点夸大。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你们高于生活太多了，这不是生活。所以看这部剧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妈太夸张。但你看，今天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只是在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之前，我们没有听到这样的职场霸凌的事情，你就以为它不存在。对，你认为再低幼的事情，可能都是存在于职场上面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说怎么办的事儿了。说我们说有三种人，可能在上半段结束的时候我们说过了，这三种类型的人可能很容易招到啊，就是很容易就招霸凌体制的这种感觉了。但我知道你们也不想啊，你也想改变这样的一个现状，怎么办？还有一种就是你可能已经遭受到了职场霸凌而不自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三种情况啊，我可能只是付了一点外卖的钱，这就算职场霸凌了吗？就怎么样？但你殊不知，一天两天积累下来的，它真的就已经算是职场霸凌了。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今天我们跟职场专栏作家七千一起来聊一聊，遇到职场霸凌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应对的方法，调整自己，还是脱离这个环境呢？微博上面可以继续的找到我们来给七千提问。稍后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针对大家的问题来具体的回答他。如果没有时间，没有关系，下了节目之后，七千也会在我的微博上面来回复，用文字回复大家。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好，接下来说，我遇到这三种情况了，怎么办呢？ 嗯，第一种呢是遭遇到了这个 言语上的霸凌的一些情况。 嗯，对，言语上的霸凌情况呢，我们一定要去，首先我们一定要去观察的一件事情是自己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呢，刚才我们举到了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你做了一个非常自认为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非常开心的这个在同事面前说，哎，这个项目非常成功，结果引来了周围同事对你的侧目，说这个我们好多年前就做过了，这个不算什么。那这个时候你要反思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下一次的这个情况里面，那你再去表达的时候，你就不要说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它很了不起，而是要表达侧重的去表达一下，说大家合作这个东西做完之后真的很开心啊，这样带着大家的情绪，而不单单是说自我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方式呢，往往会减少同事对你的这种排挤和恶意。那这个时候是你要调整下一次的表达方式。第二种呢，就是你如何回击这件事情。比如说呢，你的同事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这个时候你要先称赞他。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先肯定再否定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最好的职场社交。 就是，怎么能够很好的把这个话给怼回去。 对，就是首先你要说的是，对，你之前做的这个项目确实非常好，但这个是我能力范围里面确实是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啊。但这个一个情况之后呢，你说完之后，首先你先肯定了对方做这个项目时候他的成绩和业绩。第二个呢，你也肯定了一件事，就是说这确实是我能力里面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嗯，那大家一听到这个，作为受众来讲啊，一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说这个女孩她还是很谦虚的，她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说错话了，但是呢她后续的话她还是一个很谦虚的一个状态的。那这样的话会减少周围人对你的一个敌意和判定。这个是我们所说的，当你遇到语言攻击的时候，你尽可能要采取的是先肯定后否定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说在我们遇到语言攻击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做的一件事呢，就是默默的啊，也不解释也不做任何事，就默默的就过去了， 默默的生闷气。 对，这样的话呢会给你和你周围的人都会带来这个负面的一个情绪，尤其是你个人自己啊，会压抑很多的情绪在里面。但也不要说就是说直接的怼回去了哈，直接的这种非常生猛的跟别人吵起来，那这样的话也很不利于你日后的一个人际交往和你在工作里面。你可能未来如果真的惹到了这种他是很不在乎这些事情的，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的，他就会跟你持续的杠下去。 嗯， 对，这样其实对你自己也不是很有利。所以说呢，第一个就是说先肯定后否定的这种表达方式。第二个呢，就是也要侧重的去观察一下啊，大家的话他们对一些词的应激反应。这个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就是 DISC 的这个原则嘛。 嗯， DISC 的这个原则。 嗯， 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应对霸凌的第一种方式啊，就是言语霸凌的话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做反应，不能自己沉闷自己，不能自己闭塞自己。 嗯， 第二个就是要用先肯定再否定的这样的说话方式。 哎，我们一定要，嗯，也不能说反击，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反应。 对 啊，但是这个驳回呢，也不是说自己一时涂了嘴巴上面怼回去了以后，你一时之快，就过去了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讲究说话的一个方式方法，但一定要说啊，这个言语霸凌我们一定要说回去。如果觉得你现在被言语霸凌了，不要忍着说，嗯，那可能下一次我显得脾气很好，下一次他就不会这样对我了，并不会啊，一定要怼回去，好不好？这个关于这个订饭不给钱这事儿啊，我们的微博上面也有人说， 嗯， 说那这算霸凌吗？说以前就是跟组员一起订饭，忙起来就会忘，但最后呢也会还给他们，就是过一段时间也会把钱给他们。嗯，然后有的时候呢他们去订了饭，我去订了饭，他们也会忘了给，我就从来没有找他们要过。嗯， 其实这是 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 对，这是很多犯错误的人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比如说自己忘了给别人钱的时候， 嗯， 就会觉得我其实没有霸凌的一个意向在啊，那我应该不是一个霸凌吧。 嗯， 但其实对于被接受者的话，他其实就是无形之中的霸凌。 哦，这是角度问题了。 对， 嗯，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规范，既然是职场生活，就需要我们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个行为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的所有的事情都要有一个结果， 啊，然后呢，你要给别人钱，你也要同时呢，要主动的去给别人钱，而不能说因为别人也都是不给我钱，所以我呢就得过且过，也不给别人钱。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在慢慢的职场里面，你就会养成一个不良的性格。这个时候，我们说不良的习惯和不良的性格会让很多人在无形之中对你产生偏见，而你自己不知道，这个无形之中也增大了你日后职场霸凌的一个风险。 不要觉得说以前我反正我都不管是拖了多长时间了，我也是给了，就原谅自己。我们始终是要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换位去思考一下。那对方这么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这笔订饭的钱，他也会觉得自己，尤其今天听完节目以后，越发觉得自己受到了霸凌。那这样的情况下，像你说的，我们去制定一个职场规则，首先从我做起，别人有没有这个规则，以及别人遵不遵循这个规则，我们再另说。我自己要怎么去制定这个规则？ 对，首先我们先说，在职场领域里面，尤其是涉及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一些中层管理者和一些上司也都要注意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能让下属过分的去垫付费用，因为这样的话，下属你无形之中就离间了下属的人心。那举个例子，比如说过去在年会的时候，那年会的时候大家要订这种舞台服装，那如果是让你的下属去订，他可能一个月月薪才只有几千块钱，让下属去订，又让下属垫付，然后中层就想说没关系啊，公司会给你报销啊，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他把这一些钱垫进去之后啊，他的这一个月的生活要怎么样去度过。这个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又不会说那么的让很多的人在乎啊在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是本身是中层和高层的情况之下，我们尽可能要减少自己的下属垫付费用的这个事情，同时呢也不要去做说你先垫付着然后公司去给你报销。那如果你的职级是比他高的话，那这笔钱应该由你来垫付，所以在垫付这件事情的话，尽可能不要让自己下属去做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无形之中被要求了，你遇到了这样的他的神经不是很敏锐的这样的上司，他让你垫付一大笔钱，并且说没关系，你开一个发票，然后呢下个月你跟你的薪资就一起下来了。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怎么去说呢？首先你要跟他说明确一点，这个明确一点就是说我确实这个阶段是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去垫付这件事情的，所以看看能不能以另一种形式先从公司申请一笔款项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会让你的上司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哦，这个事情也对哈，也对，应该先从公司去申请这样的一个款项，你给他提供一种解决方式啊，这种说话的方式比较稳妥。对，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当你垫付不了，或者说你已经垫付了之后呢，别人没有给你钱的情况之下，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又不好意思说什么，大家都不好意思说， 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去要。 对，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协调一个第三方的人跟你在一起啊，协调一个你的同事之类的跟你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你让你的同事啊去要一下这样的方面的钱啊，或者说让你的一个第三方的这个人去出面做这个事情，是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点，当你不好意思的时候，你要协调一个第三方的这么样的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 好，今天我们只能讲到第二点了，每次总是会有一点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大家也会在微博上面说啊，包括那个刚才给钱那件事情，说订饭嘛，那后来我想起来还是给他了，还算霸凌吗？不能因为你主观非意愿啊，你觉得我主观上面不是故意的，就原谅了自己。你拖欠的这段时间对人家心理上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了。稍后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今天先跟七星聊到这儿，明天再见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现中国特色，啤酒加小龙虾可以说是国内球迷观赛的标准搭配了，不过国外球迷也会体验到这一特色。近日，10万只产自湖北的小龙虾已经发往俄罗斯，他们会现身在莫斯科当地的餐馆和酒吧，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